标识别，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来自杨千嬅，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啊。 今天没有再给你准备王心凌了，今天想让你往成熟的方向发展一些， 像看这个杨千嬅看齐是吗？ 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正式响起，带领大家进入到音乐艺术的氛围当中。早安音乐秀的早秀艺术周持续开启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当然也和艺术有关系，稍后呢文艺左也将带来今日份的文艺小课堂。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度，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凌晨北风逐渐加大，白天北风也将继续发威，阵风会高达7到8级。昨天大家应该已经都收到预警了，目前呢本市是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预计大风将会持续到傍晚以后，那么到了夜间风力就会明显减弱，天气也将呈现晴空静稳的状态。不过随之而来的，因为大风肯定带来的是降温，那么气温也要跌入到近期的谷底，大天的这个 风大天寒，一定要注意保暖，舍弃风度，一定要留下温度。 哎，没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预报啊。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到八级转二级啊，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也是晴北风啊，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只有50%。 太冷了。今天早上我跟思萌碰面的时候，两个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 真的是这样啊。 多穿一点。再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是恋上你的美，第二名是 Lily， 第三名大尾巴狼，第四名以2021，第五名是飞鸟。 第六名是李美熙啊，第七名河马，第八名七秒的记忆，第九名 Sunday， 第十名李小乖。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现场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哎，我想知道一下，昨天晚上你们娱乐图王牌是摸鱼来着吗？ 怎么了？ 怎么大家在后台都在给我们回复摸鱼这件事情？ 哎，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时候，好像流媒体上有一个摸鱼的测试，就是在云村上面，你可以根据你的听歌喜好，然后有一个所谓的大数据统计，说你能够啊摸到，比如说一个2.8公斤的鱼啊，或者说3.5吨的鱼， 那我一定可以摸到个大鱼。 你应该是摸一个鲸鱼出来啊， 摸一只大鲸鱼。 对， 今天不摸鱼，今天要认认真真跟大家聊聊艺术啊。那么早秀艺术中呢，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生活，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我们每天会抽取20位的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免费门票，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赶快来关注一下，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还有鲸鱼和纳佐抢先去到梵高在线帮大家体验所拍摄的 vlog 以及一些打卡的图片等等的。那么今天文艺佐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文艺气息呢？来，我们拿捏一下。 早秀艺术周。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如果你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如果你再也找不到努力的借口，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奋斗的年纪，那希望今天的主人公能够帮你重拾光亮。今天就来说说这位出走半生的国画宗师级人物黄公望。如果你不知道黄公望是谁，那他的无价之作你肯定听说过。如果他的作品你也没听说过，那刘德华主演的《富春山居图》总应该有所耳闻。那如果这些都不知道，起立下课。要不我讲讲，您各位也就都知道了。《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纸本水墨画，同时与《洛神赋图》《步辇图》《唐宫侍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汉宫春晓图》以及《百骏图》共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属于国宝级文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正经的原因。国宝哎。但是你肯定很难相信，黄师傅是在80岁高龄的时候下笔开始了《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这一画就画到了84岁。完成画作之后，黄老放下笔，开始回忆起自己闹心的一生。嗨，大家好，我叫黄公望。那年我应该是刚出生，家里人呢给我取名姓陆，民间希望我像土地一样坚强。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觉得我爹真有才。10岁那年，据说我们的国家没了。虽然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家里人都走了，亲戚邻居也不都说他们去哪儿。哦，直到有位黄爷爷见到我，特别喜欢，也算是家里边一直想要个小子，哎，大喜过望，给我改名叫做黄公望。12岁那年，我就熟读45经，身边的大人都夸我是小神童，我还参加了本县的神童考试，力压群雄，成功获得了神童称号。哎，咱这小神童那也是相当厉害的，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当今最神的神童，考个功名，弄个大官当当，一定可以的。哎，谁知道啊，当时的想法真就是想想了，考了10多年啥也没有，嘿，可能咱就不是学习的那个命，算了算了，出去走走吧。哎，这一走啊，那可真不得了。跟你说啊，我25岁那年，好家伙，朝里边大官慧眼识珠，虽然就赐我当个小书吏，但是从小做起，我也能成为当朝宰相。真不是跟你们说啊，这单位没啥意思，我就画个画让发现了，非让我辞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不想给我赔偿金。 黑我就补，我还不能有点小爱好了，真的是，我就要画画，画使我开心，画画使我快乐啊，画画使我成长了太多。哎呀，这一画呀，43了，哎呦，不太好意思说了。说是人家赏识我，其实呀，我都知道，老朋友了，给我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可我是真没想到啊，混口饭我还成背锅侠了，这犯了案子全按我头上了，凭什么呀？啊，我容易吗？我出来之后啊，没几年又找我当官，别以为我不知道，算了算了，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境昏昏，怎么活都是活，我还不如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呢。就这样啊，我走啊画呀，云游四方，结交好友，还别说，真碰见一好哥们儿，或者说好师傅，经大师指点，这技术真不错。再后来呀，就现在了，那这幅画了4年的富春山居图完稿了。嘿，听你们后世说我这画怎么怎么样，怎么国宝，怎么厉害，其实呀，你想想我这前半生不也逆行了大半辈子吗？所以天地悠悠，精彩万千，何必死磕一条路呢？还有人说没希望了，年纪大了，其实你看看我，哎呀，真正牵绊你的不是年纪，不是任何借口，只有懒惰和怀疑。真正想要出发的人，随时出发，哪里呀，都是海阔天空。加油，打工人。 哇，大清早居然被文艺佐这段给整破防了，你看我眼眶。没有想到最后的落脚点居然是鼓励我们打工人，我现在还带着打工人的袖套呢，你看着 打工人打工魂。 哎，我真觉得他这段真的把这个整个黄公望的一生的一种心路历程给说得特别完整啊。 哎，很用心哈，包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好，我是打工的小黄，然后慢慢的，哎，通过这个声音不断的变老，然后来讲述他一生的这个故事。当然呢，我们的小专题时间有限，肯定不能够概括黄老的一生哈。 对， 还是想用一种非常可爱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到艺术，了解到艺术人物。很多朋友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都在说，我以为我进错节目了，这还是早秀吗？这当然是早秀啊。因为早秀今天要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早秀艺术周。今天因为你看啊，介绍的是国画大师黄公望，那么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国潮发展，中华文化根植在心，所以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 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在公众平台上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聊天室里面直接找到啊早安音乐秀就行了。而且互动之后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个光影展梵高的一些这个门票啊，送给你 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大家在回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候，不要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去现场需要大家用身份证核对，所以一定要是真实姓名加手机号码。国潮文化，中华文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盖周岩《沧海一声笑》。 气势如桥，我一往火水怎么会好，阔如针咬，金丝如刀，怪上火嘴看光没老，要海阔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妄言拍脸再逍遥。乱感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上身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在我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下界， 主动来提防起夏天，现在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病我都不抗拒。喂喂喂 come on，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一山还有一山，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孤城随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愁，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来自周岩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现场演绎的一版《沧海一声笑》，哎呦，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鸡皮疙瘩一遍一遍的起，看到那个天啊、哦，左边胳膊，敌右边胳膊，刃祸，还有那句我们特别喜欢的那个“我命硬是不来弯腰”。 哎，对对对啊，就是把那个歌的精髓给唱出来了啊。 嗯，当然了，我这个学不到精髓。今天好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心目当中的国潮文化，就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无论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黄公望，还是听到的《沧海一声笑》当中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些展现啊。好的，朋友，今天强烈要求给大佐加鸡腿。大佐还在睡梦中啊、整个人跟被子长在了一起。等他醒了之后，我们会把大家的鸡腿传递到大佐那里去的。 嗯，对，好多人还都说了啊，说今天大佐这个给工作日呢带来这种所谓的正能量嘛，就是猝不及防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开启了一天的这种活力的工作状态。 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提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有欣赏的，感动到自己心潮澎湃的中国艺术，比如说像剪纸，宝姐姐说，刚刚有人提到剪纸，前些天呢下雪的周末闲来无事，自己剪了一幅，哇，这个手工活相当可以啊。两个老虎， 没错没错，提前为虎年的到来做准备了啊。还有像这个在聊天室里面，比如说像练习提到了说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是我比较喜欢的，包括那种留白和特意的那种简单简约的构造，就能把那种意境给描绘出来。 午后的彩云也说了，书法当然要放在首位啊。手工绝活水墨画都是中国制造，中国艺术强大 VVDS。 对对对，还有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逗啊，他说这个圣黑猫啊，他说这个中国艺术里面有一个吃的艺术， 那是 饮食文化，火锅艺术、啊、 我们早秀可太喜欢这种艺术了、 什么螺蛳粉艺术，羊蝎子艺术啊。 这种就是感觉，嗯，你适合去什么《舌尖上的中国》或者《人生一串》那边， 是艺术，绝对要算作艺术。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欢乐咖啡时光提到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民族民间舞， 嗯， 古典舞，哎呀，太美了。然后最近就之前的时候，湖南卫视办了一个舞蹈风暴嘛， 嗯， 在里面看到一些比较优秀的，比如像李想啊、刘佳呀，后来也去披荆斩棘了，嗯，看到他们在台上特别轻松的空翻。所以后来有个好玩的消息，就是说，但凡你是舞蹈演员，你如果去到国外，对方一定会要求你空翻 啊，是吗？ 不翻不是中国人， 这也太过分了。哎，我特别好奇，你之前学舞蹈的时候有尝试过这种民族舞之类的吗？ 我最早就是学民族舞的。 你跟艾克一样啊， 就是，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是学基本功的。 啊， 基本功没有学扎实就被淘汰掉了。 来空翻， 就我跟你说淘汰掉了吗？非要戳人家老底儿。日清语文说，提到让人心潮澎湃的国潮艺术，嗯，那可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京剧啊， 嗯， 连鼓啊，中华魅力太大了。 哎，是啊，还有这个柚子说到了这个咱们北京这边的一些像长城啊，故宫博物院， 嗯， 这些历史留下的痕迹，每次去看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非常自豪啊，自己身为中国人，包括还有稻田画非常的震撼， 嗯，哎，是的。今天来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是有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送给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开启早秀艺术周的音乐生活吧。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 happens in dreams where we fly Never been as high as tonight Staring through a window in time For someone to show me what I'm like 来自 Alan Walker 还有 Benjamin Aragos 带来的一首歌。北京时间的7:24，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要致力于带大家进入到国潮艺术文化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 说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今天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给了我们很多的答案啊。 嗯， 比如说像大家刚刚提到的像书法呀、剪纸啊、绘画呀，这些是比较多的。 嗯， 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一些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呢，还有小众一点呢，可以说我们中华艺术就是博大精深。 嗯， 触及到的门类也特别的多。 嗯， 像梧桐 Siri 说国产的动画片呀太让人感觉到骄傲了，有很多的中国化的元素，比如说像大鱼海棠，还有像哪吒之魔童降世、悟空等等呢，数都数不过来。 对，还有像我看用户的2569就说了，我最喜欢中国舞、中国舞蹈，说每次看了都想说我要是古代皇帝应该也是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你们给我跳换着三班倒。 哎呦啊，真的是 一路上有你说之前看的电影闪光少女、哎，这个我也看了，特别好看，被里面的民族乐器震撼到了。其实一开始他们也是设计了一个场景嘛，就是民乐系和西洋乐系，然后大家在一起做一个 PK。 嗯， 好像现在报考民乐系的人越来越少了，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不吃香，毕了业不好找工作等等的。等到民乐系的这些所谓的学渣们真正奋起，大家一起做了一台所谓的民乐晚会的时候、让就周围所有的人都被震撼到了， 就一下子燃起来了嘛。 嗯，是的。 哎，那提到电影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3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2021年的12月28号到3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嗯，那么其中像《中国医生》啊、《守岛人》，包括《我和我的家乡》、《我的姐姐》、《革命者》、《悬崖之上》入围的最佳故事片啊，引力包括张艺谋，还有黄建新、郑大圣，还包括啊韩延、陆阳啊角逐最佳导演。 嗯，那这次呢，于和伟、刘烨、张译和易烊千玺以及郭晓东来争夺最佳男主角， 哎， 刘敏涛、张小斐、张子枫等等来争夺最佳女主角。 嗯， 不过我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主视觉的海报啊。虽然那只凝视一切的公鸡没有最终入选主视觉，这一次呢，因为金鸡奖也是向大家来征集这个主海报了，但确实也让很多人的视线重新拉回到金鸡奖的电影节当中。这一次呢，易烊千玺也是入围到了最佳男主角的争夺当中，终于不用再拿这个最佳新人奖了哈。 嗯， 证明弟弟手里也握了很多的作品了。昨天我们听了他的新歌《四字歌》，哎，大家评价其实还不错， 还不错， 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难听。但很多朋友还是说，我更钟爱的还是他今年发布的《后座剧场》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爱情鸟》。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还是讲究上了。 Yeah.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投稿来自一位非常可爱的9岁的小朋友爱丽丝西。她说：“金鱼姐姐好，我是早秀的小粉丝，今年已经9岁了。每天呢，上学路上呢，都会跟妈妈一起听早安音乐秀，天天都会快乐我的上学路。即便是考试的当天，早上在妈妈的车上听到你们的节目，我都会感觉到更加放松，也不紧张了。早秀是我每天上学路上的好伙伴，所以今天我也想投稿一份音乐早餐。我特别喜欢妈妈做的红烧牛肉面，所以向妈妈学习了烹饪的步骤来分。”想给更多上班路上的小耳朵们，首先我们准备2斤左右的鲜牛腩，切块以后泡水1个小时左右，去除血水，凉水下锅，再放入葱姜料酒焯水，去除浮沫以后捞出，用清水把牛肉块冲洗干净，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就一点都不腥了。起锅烧油，再炒糖色，放入牛肉、葱姜、八角、花椒、桂皮、香叶，还有适当的黄豆酱、郫县豆瓣酱、生抽，大火翻炒5分钟左右，再放入1罐啤酒，煮沸以后加开水炖个10分钟，之后呢，倒入高压锅再压40分钟左右。这样的炖牛肉呢，也同时可以和面条煮熟过水备用。焯水以后，我们再准备一些油菜，也给它焯水备用。那么牛肉炖好以后呢，再混合一部分的煮面的原汤一起倒入到面条当中，最后放入油菜，撒上一些香菜，一碗美味的家庭版红烧牛肉面就做好了。哎，不得不说，爱丽丝西，你妈妈真的很用心哦，做这个红烧牛肉面的浇头非常的入味。一碗红烧牛肉面可以提前的在前一天做好红烧牛肉，第二天早上我们直接煮面条浇上去就好了，非常的简单快手，而且也非常的美味哦。今天呢，小朋友跟我们说，我非常的喜欢你们，也特别喜欢经常客串的思萌哥哥、王维哥哥，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送给早秀的大家族，让我们一起来走花路吧，所到之处都可以一路生花。 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花，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 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送上了一份满怀爱意的快手红烧牛肉面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特别感谢我们早秀的这位小粉丝哈，只有9岁，为了给我们音乐早餐投稿，还专门找妈妈去学了一下这个如何炖红烧牛腩。 对啊， 但我觉得炖的这个过程比较麻烦，但是从小就有这种哎想要跟父母学习一下厨艺啊，将来之后呢可以分担一部分的家庭任务，这样的想法非常的好啊。来，静瑜阿姨给你点赞。现在已经是阿姨了。 哎呦， 也谢谢你给我推荐的这首歌哈，挺好听的。之前的时候应该也是在短视频的时候刷到的， 没错没错。 今天听到完整版的来自温艺昕的《一路生花》。那么现在呢，大家回复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非常可爱的9岁的小粉丝自己亲手制作的红烧牛腩面，以及我们详细的制作步骤了。今天感觉到很用心，还搭配了提子水果以及一些小拌凉菜啊。这个妈妈给你每天准备的早餐真的是挺丰盛的。 嗯，蜜糖就说了，说哎，现在小孩都会做这么难大餐了吗？我都还不会啊。 你看卷得多严重啊。 对，而且刚他在说的时候，反正我听到了说 那个步骤， 谢谢。嗯，对对对，每个步骤让我真的是到现在非常的饿呀。 再坚持一会儿，你还有1.5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国潮发展，中国文化根植在心，说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这也是我们早秀艺术周持续开启的话题之一。今天继续来开启大家的国潮艺术生活。 没错没错，梧桐这边呢在聊天室里面发来留言了，就说最近看了一个综艺叫做导演请指教嘛，也是呢这个下半年的一档这个跟影视相关的综艺节目，说当时拍到这个蒙古族长调女歌手的一天呢，说长调这种民族音乐在我们这里也是一种宝藏国粹嘛，而且呢这种民族文化其实反映的是一个群体在一段时期之内的一种精髓体现。 你说到这个音乐哈，今天两孩妈说了，先给大佐点个赞，今天表现的真是太好了，声音极富张力。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弦乐真的是令人自豪不已的民族音乐之一，你像琵琶、中阮、三弦、筝、柳琴等等的，还不包括那种拉弓类的敲击类的弦乐器，一把琵琶就可以弹奏出好多乐器的声音。另外呢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的琵琶名曲，国乐大师用五弦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简直了，我觉得让我闺女学习琵琶实在是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呢把琵琶运用到这种班级的合唱比赛里，哎，孩子还可以稳坐 C 位，我可真自豪啊。 对，哎，我想起来前两天的短视频上不也有吗，就是当时语文课文讲到了大猪小猪落一盘，然后紧接着班里面就有一个学琵琶的女生，就是现场还原了一下当时这个所谓的弹奏的这种节奏啊什么的那种可能灵动的感觉吧。 小 P 提到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国潮文化就是扎染。之前我有一期专门看李子柒有做过啊，就是从第一步你如何去采这个植物，把它炼造出来那种就是染料，对， 特殊的， 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扎染，我是真的很热爱扎染，就是在自己辛辛苦苦制作以后能出来一些特别漂亮的布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 还有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好多朋友都提到了，比如说查理普斯说到的一个造纸术、印刷呀，包括书法、美食都是代代传承的嘛，而这些其实在国外也是让老外就叹为观止的。 还有像伊斯达摸摸说，今天要聊中国艺术啊，那我可得好好的来嘚瑟一下，让我凡尔赛一下，我可是见过故宫镇馆国宝《清明上河图》真迹的人呢。当年2008年的时候，为了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经过特批《清明上河图》赴香港特展之后回京，在 在故宫的地库当中有幸见到过真迹。据工作人员说，为了国宝的这个安全啊，还有包括修复的一些工作，今后不会再出展了。 嗯， 当然呢，虽然说看不到真迹，一些复刻品其实也算是一比一还原的。而且现在故宫的文创产品也特别棒，销量这么好，其实也证明了国人现在对于国潮文化的一种认可。 对对对，练习也说到了中国功夫博大精深啊，可柔可刚，强身健体啊，包括从中国功夫衍生出来的功夫熊猫，不也是在全球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吗？ 嗯， 就是把这种中国功夫的精髓传递到整个世界范围内了。 是的，聊到了各个方面啊，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国潮音乐。蒙小晶说，琵琶曲十面埋伏，一把琵琶千军万马，唢呐百鸟朝凤，一支唢呐百鸟争鸣。今天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个百乐之首唢呐哈，唢呐的声音一响，整个人就有这种汗毛竖立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去年因为这就是街舞应该是街舞当中有一个编舞的作品突然火了。当时我们把这首背景音乐放给大家，中间有一段唢呐起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说，哎呀，突然被戳中被打动的感觉。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葛东琪的喜。 正月十八王大节日过两天，对着红烛一次也很重重日，十七点人没有把鬼不做你给相伴红尘，说得勤快做事难猜，听着茂盛的三里周围放起来，在马蹄声溅起整个车子开，说真是快吹满屋子开，夜猫都跟了几条街，少数不自外，掌握脚踏在人家村里也怪，为满血一关又是我二狗的血，落在家门外记得他还记得欺负着爱，说是非之外找不下猫放在那官人笑起来，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他这次有事没能接得上话，他笑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哭着笑来着，说的掏心窝子话，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弹琴没竹马，等你如意一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他这次可是没能说得上话，哎，他笑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哭着笑来着。 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啊。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抵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 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Yo, JB, talk to him one time.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my,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my, the yummy.Stable, no,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her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I'ma spend it, baby.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y. And horseback,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d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My Chick-fil-A and I've been into waffle fries since our first day. Ain't got time for playing, I'ma clean your whole plate. Girl, I'ma lick it up. Woo! Yeah, it's yummy, let me take you to the country. We can call it home cooking. I'm your chicken, you my dumpling. We say grace, I say thanks for my baby in this drink. Let me slide on over, girl, and get a taste. Let's roll.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You stay flex on me.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Good low.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yum. Yeah, you keep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e yummy, yum, the yummy. 来自 Justin Bieber Remix 版的 Yummy， 刚刚我们聊到好吃的东西啊，所以放上一首，哎，好吃，让大家还沉浸在刚刚被唢呐击中的感觉。这个小鱼儿说，今天北京大风，一开始你们预报了有7到8级，唢呐一起，正好一大片树叶飞下来，听得我瞬间把自己刻画成古装人物，好想跳下车跳一曲。 嘿， 虽然我也不会，但是我就觉得此情此景太应景了， 就感觉应该跟随这个那个唢呐干迅速摆起来了啊，在大风当中了。还有人说刚听到了 Justin Bieber 那首歌曲，说哎，这歌是叫姚明吗？ 姚明雅米好吃。很多朋友也提到了，提到我们中华艺术国粹精华，那怎么能没有我们的四大菜系呢？还有各地精彩的一些小吃。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然后突然就聊到了这个淄博烧烤，就觉得很有特点啊。一个小城镇，然后当中呢它非常有特色，这种烧烤文化的变迁，其实也可以反映出很多文化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没错没错啊。神州说，自从看了最近的一个央视综艺叫国家宝藏，对里面的很多这种中国的传统工艺是佩服不已啊，比如说啊，勾践啊，越王勾践的这个宝剑的铸造过程，镀铬艺术啊，包括还有就是春秋 楚国青铜酒器的这种反复的工艺，小巧无比的葡萄花鸟纹的这种香囊啊，精美无比的笔画等等，每一个就是看了叹为观止了。 嗯，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些纪录片都也是往国潮的方向去创作了。 哎，对， 刚刚很多朋友在听歌的时候还忍不住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穆洛说刚刚听到的那首歌中间那块好像四字歌的那个，就跟昨天的歌梦幻联动起来了。 嗯， 今天我们聊的是国潮文化，所以其实静瑜在准备的歌曲当中也有很多其实跟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包括像现在的一些国潮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流行的大趋势。 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在早秀当中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歌曲。嗯，乔斯提到了说刺绣啊，听了半天怎么没有人提到呢？这是多美好的艺术啊，看到了之后你都觉得这不应该是通过人的手工创作出来的。 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专业这方面的人士啊，就是那种刺绣真的有那种双面刺绣？ 有有有， 一面是金丝猴啊，另一面可能是比如说就类似于百鸟朝凤，或者说是金丝雀那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 你讲的应该属于那种就是两个 两面 两张布，然后给它拼到一起 啊。 我说的那个双面绣是指真的有一种就是技术非常高超的，就是 是在一面 屏上，正面跟不正面跟背面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相当于它一根丝是两边这样绣的 啊。 嗯，你说的图画不一样，那肯定没办法。 不不不，是真的，有江苏那边的图画是在同一张布里面完成的，然后对面分别坐两个人啊。我把这个针刺过去传给你，然后你再过来，两面是不一样的图案的。 哎，这个厉害 了，这个我一会儿找一下啊， 发展一下 双面刺绣的，反正问问大家了解的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聊一下这个传统的艺术啊。 嗯，甜甜说我觉得中医应该也算是国粹文化哈。前些日子我颈椎特别不舒服，就去扎了一下针灸。 嗯， 然后呢只有一次针扎，哎，只扎一次我就好了，我手也不麻了，一口气上五楼，感觉特别神奇。一口气上五楼是我给加的啊。 这特别好啊。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随时来互动一下。刚刚还有人提到了，比如说可能学雕塑啊，学这种学美术的到敦煌那边，感觉到这种可能大自然啊，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名胜古迹的艺术也是能够叹为观止的。 哎，你说到这里适时的应该起一首月牙湾，对不对？那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资讯还有我们的剧集要推荐给大家，稍后请持续锁定早安音乐秀月牙湾安排。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我们的早秀艺术周持续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聊到国潮文化，中华文化根植在心，说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那么别忘了在你的互动内容之后呢，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会送出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更多的详细内容以及参与方式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了解一些详细的信息。月牙湾当然要安排，不过接下来的这个剧集呢还想推荐给大家。最近由董洁和尹芳主演的您好母亲大人悄然开播又悄然收尾了。为什么想特别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部剧在豆瓣上收获了8.3的高分。 这么高啊？ 对，但热度却始终起不来。 嗯，对啊，而且我看到好像有人在这么评价了，说这里面有这种相伴一生的点滴，也写尽了围绕着亲情的所有的美好和缺憾啊。有着这种可能虽然说没有奇迹般的变数，但是呢也未曾炮制出排山倒海的这种撕裂等等，就是发出的声音非常珍贵，也是非常非常简单温暖的。 嗯，就是你看现在的剧集氛围有一种就是讨论度特别的高，但其实评价却特别低， 雷声大雨点小。 这样的就是评价非常高但讨论度不是很热门的这些剧集，我们也在早秀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提到妈妈总会想到这首歌，也是一首让人非常泪目的歌曲。您好母亲大人，之前有徐秉龙演唱过一个宣传推广曲啊，接下来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来自彭青妈妈的歌。 当我还是个娃娃，还没有学会说话，小小的嘴里吐出的第一个词儿是妈妈。丫头调皮不听话，玩的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早安快跑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健康的认识到奶茶。在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清华大学医学院硕士顾中医呢，也曾经在采访当中告诉我们啊，就是人类的这种所谓的嗜甜习惯，其实来自于进化过程当中的奖励机制。简单来说，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原本没有那么多糖分的，而且在古代人类想要获得糖分的话是需要花费一些力气的，比如说你需要从树上去摘果子，或者需要通过一些流水线或者是工艺来进行熬制，而时间长了，吃到糖的这个目标或者说这个动作就会成为一个获得能量以及热量来源的标志。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在体内的不管是机能运转还是我们的大脑都需要糖分来发挥作用，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缺乏能量时呢，都会偏向于吃一点带糖分的东西。而也有些国外的作家曾经在书里面写到了，就是糖不光是我们生理当中的一种调味剂，还是在心理方面精神层面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安慰剂，它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让人产生快感，你就会感觉到生活已经那么的累那么的苦了， OK， 那么甜一点其实也更好。但是开心归开心，过度摄入糖分也会带来很多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肥胖啊，包括牙齿方面的风险。在2019年的美国糖尿病学会的年会上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最好远离一切甜品，包括那些不含糖的甜味剂饮料。 每天把我唤醒的不是在耳边的闹钟，是早晨奔跑时拂过脸庞凉凉的微风，一路从懵懵懂懂到时刻保持着笑容，依然能收获平凡的感动。当然也会有繁琐的各种压得我头痛，还有夜以继日去争取的最后却不空，每当我感到我的勇气和从容不够用，就抬起头深呼吸看天空。 祝福温暖守护美好生活之路，进步与你同步。 累积一些小幸福，就这样稳稳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最好生活之路经过雨的痛 苦，最好生活之路经过雨的痛苦，经过雨的痛苦。我爱忙碌，虽然也会辛苦，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你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告诉您不要吃糖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嗯，我是思萌。 生活已经这么苦了，你还不让我吃糖， 听着这么不高兴啊。 那当然呢， 你们就是这样。哎，平时一问，哎，思萌我怎么瘦下来，我怎么着，一到这个，哎呀，吃糖不让吃多没乐趣啊，多无聊啊。 你听到了吧，我刚刚的语气对你有多大的意见。这两天呢，早安快跑，哎，思萌当家，哎，一直在跟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奶茶方面哈，包括大家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嗯， 哎，但是早安快跑在体育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个昨天凌晨的时候刚刚发生的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振奋和开心的消息。 对，凌晨3点钟啊，2021这个休斯顿的世乒赛女双决赛当中，国乒组合孙颖莎和王曼玉是3-0横扫了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啊，夺得了冠军，恭喜恭喜啊！ 恭喜我们的两位女将孙颖莎还有王曼玉。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中华文化带给我们的骄傲和自豪。国潮这两年发展的特别的迅猛。那么早安音乐秀早秀艺术周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生活，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 嗯，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其实你说到这个国潮，我首先想到的是很多这种所谓的老字号的一些商品当中的联名款啊。 嗯， 你比如说像一些酒类和冰淇淋的合作啊，比如说奶糖和唇膏的合作，还有花露水和鸡尾酒的合作，就会让别人觉得可能这种老字号在年轻人的心中也有了越来越种受欢迎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越来越能够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哎，是的，你看这个国潮发展，大家今天提到了很多，就比如说书法啊，像刺绣啊等等的。 对对，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女生比较关注的美妆。 美妆 这两年就是你要国货的化妆品卖的有多好嘛？ 怎么了？ 就双十一的时候，而且以前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那种包装什么简约呀、大牌啊，看起来高大上。 很高大上，对对对。 对，现在这些就是国产的美妆都开始走这种国潮的路线，比如给你做成以前的那种就是装刊的样子， 或者梳妆盒很精美古代的那种是吧？ 再给你带一把小的木质的梳子 啊！ 发现女人的钱好赚了吧？ 哎，真的是啊，有一种复古潮在里面啊。 嗯，今天来回复的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我们早安音乐秀这一次的音乐艺术周呢，将继续为大家推荐，以及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每天我们会抽取20位的幸运听众，获得免费门票，还有更多的惊喜福利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最新的一条推送，不仅可以看到鲸鱼和大佐已经抢先去帮大家体验了一番了，还有详细的一些参与的方式以及互动的方式等等的都可以看得到。 嗯，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那么接下来答应大家的月牙湾安排。 Yeah.

当年的那些古代的那些匠人们不用的一钉啊一锤，让这种可能建筑建立出来了百年屹立不倒的经典结构了、 是的，红提到了说夏天带孩子去石景山游乐园看打铁花、那种震撼真的不是电视里面播放的那种感觉能比的，要切身体验才能感受得到这种震撼、传统技艺啊一点也不比什么的烟花秀啊灯光秀的逊色啊，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体验一下。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在书柜里面有没有就是收藏过的啊，鼻烟壶，就是以前在这个可能很多老一辈的人里面， 对，最早的时候还是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对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鼻烟壶是在巴掌大的地方挥斥方遒千里江山，最关键的是它是需要把毛笔就是伸进鼻烟壶里面去画那些东西的，这个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非常难操作的一点啊。 哦，所以它那个画是在里面，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想象的一样它是画在壶的这个釉的外面的， 它是画在里面的，而且是一个镜像的结构，所以呢非常考验你的手啊，就是稳定的程度啊，你的绘画的技术啊等等， 何苦这样难为自己 要不怎么能卖得贵一点呢啊、 是小二郎听风在说话提到说，说起国潮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潮婚纱照、哎，真的是体现了文化自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拍汉服婚纱照、国潮婚纱照，包括在北京的时候像太庙，是，还包括故宫外的红墙，都是很多新人选择去拍摄婚纱照的一个定点的打卡的地方。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互动了一个就是在你心中那个让你心潮澎湃的中国艺术啊，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同时别忘了加上你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很多人把它用作背景音乐，可能大多数人只听到过它其中那一小段，那么今天把完整的歌曲奉上，来自张艺兴的《飞天》。 朝思彼暮，千年彼刻，不羡不慕，地所不热，不透光头藏剑客，千口长住已由来的佛陀，纵往孤独像飞天，落笔书海墨，谁出阳光外在壁画天外里山坡，红楼兰塔七年光阔，浪去须有一年春，花飞天望九天碧落，凭四方才至上居落，理想我想要像梦想，飞天就天不要之上，花飞千年轮回不忘，来世盼的星辰月亮，日梦我逐日而歌，飞天换笔琵琶雕琢，怒伴暮寒万户渔火，宿命与我 I'm about to fly yeah也算把飞天当愿望，怒伴万物百代理想，留随宇宙中的回响，又被天真分析太阳，三千年追逐不忘，相信自渺梦想象，飞天一梦梦敦煌，千年成飞的流程一腔冷眼嘲讽皆是虚妄，飞天建造信仰，来世终身敬仰，我在等待老天之白，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五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刚刚呢，思萌提到了鼻烟壶，哎，我们有特别懂行的小耳朵们过来纠正了一下哈。冯潇潇说，思萌那个不是用毛笔画，是一种特殊的铜钩笔。 哦， 不然你想，毛笔那么粗，它怎么能伸得进去呢？ 哦，也是，是啊，它可能需要更加精细的那个技术和进去啊。 是的，哦，温迪张提到了说，之前有一个扬州的好朋友送了我一个雕漆笔筒，大红色的，雕刻的特别精致，也成为了我自己的收藏品之一。 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还有人提到了，说到鼻烟壶呢，说哎，那前早些年流行的这个米雕啊、鸡蛋壳雕啊，好像也没什么动静了。 哦，鸡蛋壳雕是什么？我只知道鸡蛋壳画画。 嗯，反正就是在这种可能比较容易易碎的这个平面上面去考验到你的这个技术啊，越薄啊越脆，越能够体现出你这个可能艺术的这个专业性啊等等的。 嗯，兔小英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课外班可上的，但是特别感谢我妈给我选择了中国画的学习，也让我可以在即将四十不惑的年纪对外讲，我也是自幼学习中国画的。虽然呢，现在基本上无功已废啊，但是我也给我家娃继续报名了国画的学习啊，准备学起来，让祖国的花朵也传承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学习的同时呢，也希望孩子可以感受一下梵高的艺术，就是期待送票呗。嗯，好的，那早秀来给大家安排，因为这段时间早音乐秀正式开启了我们的早秀艺术周，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所以为了让大家可以尽早的去到现场去体验，那每天结束之后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短信通知会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之上，不一定完全都是送票，因为免费票数额有限嘛，每天只有20位幸运的听众。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抵扣券呀，以及包括收听的截图去现场也是可以有优惠的。更多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去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就是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说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中国艺术，也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及手机号码，因为去到现场验票的话需要大家来拿着身份证去核验的哈。 没错， 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互动加上真实姓名以及手机号码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有机会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提到国潮音乐，怎能不提他的名字，来自戴荃《悟空》。 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和大家聊到国潮文化国风。刚刚听到的戴荃的《悟空》是一个长达7分钟的完整版，所以其实从前面可以看到有很多民乐展现的部分啊。 没错。 那同时提到国风，这两年呢，做国风方面尝试比较多的还有这位歌手，就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的荣誉音乐人许嵩。最近呢，他推出了一首新的歌曲，叫做《羁绊》，这也是电视剧《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主题曲。 那么最近呢，也是在刚刚发布的 MV， 包括黑白质感的海报啊，就是群。像海报等等，这也是那个用歌词叙事，用音乐来传情嘛。温柔治愈的声音也将整首歌曲的情绪是层层递进式表达，包括在 MV 当中的很多这个角色之间的甜虐交织，也是吊足了大众的胃口。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今天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的推荐，来自许嵩《羁绊》。 漂亮的纸鸢放飞了思念，昨日期许的永远，穿越烟火飞旋通往的皓月，绚丽了你我初见。清晨到黄昏拱手的誓言，一次次微笑祈愿，当时光的足尖珍存了感言，守护着梦的碎片。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风声跳入另一颗心闪烁，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黄昏拱手的誓言，一次次微笑祈愿，当时光的图鉴珍存了感言，守护着梦的碎片。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纵身跳入另一颗心的闪烁，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让回忆自如漂流。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心像纵身跳入另一颗心的闪烁，情散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感动还是情感散落在身后，爱就是最美时刻。 来自许嵩的《羁绊》， 今天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的推荐曲目，同时呢伴着这首歌我们也收获到了大家更多的一些留言，来和我们分享那些让他自己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中国艺术。 嗯，对，大家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其实我当时突然开了一个脑洞，我会觉得在很多的现在这种动漫手游当中也会帮我们去发展一些这种的国潮的艺术或者文化，比如说可能打就是王者荣耀这种的啊，有很多这种历史人物，像荆轲呀，像李白呀，可能很多学生零零后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包括历史典故因为游戏的发展而如数家珍。 对，就是我选择一个角色貂蝉，为什么貂蝉的技能是这样的， 对、啊、 包括最早的时候打三国杀、哎，每个人的人物技能其实跟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的原型也 是 有结合的啊。 的 啊TM 跟我们提到说围棋吧，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中国的国粹艺术，谷歌也是解构了围棋才标志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嗯， 但即使如此呢，人类依然有能够超过人工智能神之一样的这种就是围棋国手的可能啊，这也才是人类艺术的终极追求吧。 对对对啊，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有人提到了像建筑艺术啊，我们刚提到了榫卯结构啊，也是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智慧，包括京剧、昆曲、黄梅戏、粤剧也都是中国最知名的一些传统的这种声光的一种艺术在里面。 哎，还有文给我们提到了杂技变脸、 哎、 特别是川剧变脸，现在好多的火锅店都引进这样的表演了，就是因为好多的外国人来了之后惊呼、那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变脸这个我不一直研究很久。不会呀、啊、当然不会了。 我就听你嘿嘿了一声，我在想说啊，就是拿捏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我是被变脸拿捏了好吗、 好的。 有人在问了说，哎，就是很好像互动，就是然后呢因为等级不足在聊天室里面该怎么就是跟我们保持互动然后送票这个啊、 哎。是的，那么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留下你的手机号码、然后还有真实姓名，这样的话呢主持人就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如果在听天分的聊天室是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选择发送悄悄话。这样的话也就只有主持人可以看得到，可以保证一个个人隐私还有信息的一个安全啊。 对， 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那些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 加油就像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像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像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静止， 来自大老师的静止这首歌啊， 是耳朵尖的朋友一下听出来了，原花儿乐队啊带来的一首静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很多都是关于国粹艺术，让你心潮澎湃的中国艺术。很多人也提到了诗词，唐诗宋词，哎呀，每个人小时候的梦魇，老师也考，家长也考。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推荐大家观看的是一部5集的人文纪录片，叫做《跟着唐诗去旅行》，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录频道播出。 哦啊，该片呢也是分别选取了像杜甫啊，包括这个孟浩然、王维、岑参和李白5位唐代诗人的一生当中具有一些代表性的旅程。 是，这5位诗人也是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熟悉，肯定都学过他们的作品， 对对对， 像杜甫，哎，对，孟浩然、王维、李白啊、岑参。那么古诗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同时也结合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还有现代的传播方式，通过这样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那么一个人可以如果说完整的从小学读到高中，那么在课本当中是至少学过200首诗歌的啊，也是因此呢，跟着唐诗去旅行，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这部纪录片只是为你让就是你我脑补一下曾经在课堂当中的所有的美好的细节啊， 美好的细节啊， 这个被支配的恐惧啊， 太美好了。 月落，哎呦，这个声音。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我是道，学的秋冬背诗55斤重，脚踢好节奏，口中念咒，专心走如风。头发老，车上月阳落，回家乡，回乡慢慢走，却靠拢就追得到。看出心声很多有，大约在今年3年左右，说话传来了声声，谁是说过我不分，也就我承认。好好唐诗300本。小书生教工作中的夜灯远大不了工程一百多副的剑门长麦黄黄了几层轻舟驾在科学中找工作不懂陛下马一人共享分明这一卷两万三门有地生我望向我能不能关月楼不下一场落烟传来滴答的节奏鸳鸯流塞外风沙狂舞两句到底够不够温阳酒所以我何时答应将就后门跟我学书童每天念着45斤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人心可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童逃出至少能比人会不会累不累问问浓墨几多什么叹什么诗逃学书童书还在练字什么叹什么书童课堂问问你什么叹什么诗大学书童书还在林子什么叹什么叹大学书童那些在你书我是道学的书童背诗55斤重脚踢好节奏口中念咒专心走如风头发老车上月阳落回家乡回乡慢慢走却靠拢就追得到看出去是很多小道学的书童背诗55斤重脚踢好节奏口中念咒专心走如风头发老车上月阳落回家乡回乡慢慢走却靠拢就追得到看出去是很多有大约在今年3年左右书还传来了声声谁是说过我不分也就我承认好好唐诗300本小书生教功课中的夜灯原来太不了工人一百多副的剑门长麦黄黄了几层轻舟载在科学中找个懂不懂懂不必下马一人共享分明这一卷两万三门原地什么我想我能不能关月楼闭上一层楼烟传来滴答的节奏鸳鸯流塞外风沙狂舞两句到底够不够问扬州所以我何时答应就叫后门跟我学书童每天念着45斤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人气可我只是我自己逃学书童逃出至少能比人会不会累不累问问浓墨几多 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来自胡梦舟和马莹莹，花仙子说这首歌哦好好听啊，特别喜欢在上班路上开车听这个节奏。今天呢，很多的歌曲其实都跟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有关系，我们聊到的是国潮文化，让你心潮澎湃自豪不已的中国艺术，所以很多的歌曲呢其实也都是属于这种中西方文化交融，还有包括一些国潮文化复兴等等的。那么大家现在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已经可以收取到今日份的歌单了。 对， 今天呢、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你包括看友善的猫打了这么长啊，他说作为一个陕西人，哎，我必须要帮你打打 call， 因为我也是一个陕西人，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秦腔。明代万历年间的伯中联就有记载，而这是江南无名氏之作，就证明这已经是在当时就传播到了江南了。最远的时候有传播到吉尔吉斯斯坦，那陕西八大怪其中就有一个叫做秦腔不唱吼起来啊，我们就是通过吼的方式来唱的，所以也说明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和其他的戏剧是不一样的。 对， 看到咱们这边正在听节目在路上的艾科啊，刚也发来跟咱们话题互动了、啊、 艾科起这么早吗？艾科 真的是啊，他说这个快拆生态就是结合了现在的这种我们古代这种榫卯结构嘛，比如说相机当中的一个云台结构的设置、我不需要你的螺丝，不需要去拧紧，只需要可能一个简单的快速拆卸就可以在你的影片片场当中满足一个比如更换镜头更换话筒一个稍微切换的这种技术在里面啊，这是很方便的。 你不提我还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还有像1080今天一直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给大家发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的民居， 哎 啊，非常美啊，像徽派的建筑艺术啊，西递宏村啊，这个照片看起来特别有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随时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就是让你心潮澎湃的国潮艺术，同时别忘了加上真实的姓名和手机电话号码，因为我们还有就是最大的福利环节嘛。 是我们的早秀艺术周继续为大家送出沉浸式光影展放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那么今天大家来投稿发送过来的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整理一下稍后呢文艺组就会给大家发这个通知的信息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今天呢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周兴哲的一样美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艺术，就是西方的艺术，中华传统的文化的艺术，总之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这将近一周的时间，我们也感受到了艺术带来的熏陶和魅力。在一首歌当中体会到了感动，看到一幅画作惊喜的流下眼泪，这就是我们想要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衷。好了，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早秀艺术周将会收官，持续锁定哦。 一切留下相伴的却却拒绝你的拒绝，无所谓也渴望却害怕过，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挣扎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让永恒独特，日月星辰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墙踩上我的肩膀，天空带着你翱翔，你无法选择悲伤却能选择夕阳，爱是我们的力量，回头眺望你勇敢的泪光，荒芜沙漠从此总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挣扎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你总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让永恒独特，日月星辰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